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客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北京时间晚上的9点，继续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刚刚我们跟一部分的听众在这个侨福芳草地看了《阳光姐妹淘》这部电影。不知道看过电影之后的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哈。当然没有去到现场的听众没有关系，继续在朝夕音乐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吧。每一次到生日的时候呢，我总会想分享一些我心目当中的很多的想法吧。我觉得这一年北京青年广播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无外乎可以总结成两个词汇，一个叫创造，一个叫改变。我觉得创造和改变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你必须要走之前别人没走过的路，必须要面对之前从未面对到的事情。这让我想到了作家金河在他23岁的时候写出了《悟空传》这本书，在书里面随处可见当时那个面对世界无所畏惧的年轻人的激情。孙悟空面对天庭的神仙，挥舞着金箍棒冲向可能失败和死亡，他呐喊出那一句，这个世界我来过，我战斗过，我不在乎结局，也唤醒了无数读者内心那个富有激情的自我。所以这本小说因此也成为一些人心目当中的经典。面对他人和环境，面对我们无法控制的结局，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无力，但是每一个人面对无力感的方式不同，于是就造就了不同的选择，也造就了不同的人生。如果无力感没有打败你，把你变成了一个满嘴宿命无所事事，再也不想为了任何事情去争取去努力，只会为了自己找理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别人的人，那么无力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侵蚀你了。或许青春年少就是应该有这样的意气风发，就是应该成为那个拥有冲劲儿的带头人。所以改变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你会领先别人，第一个看到沿途的那些风景，你会在别人说我来了的时候可以骄傲地说我来过，并且留下了一些东西。今天说这段话是因为每一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感慨一下生活给我们的那些小小的体会。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的生日嘛，一年的时间在广播电台用声音陪伴你生活的历史洪流当中，只是非常微小的一粒尘土，但是这一年也是我们重新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开疆辟土去新世界的一年。我相信人的这一生就是在无垠的星河里面探寻新的星轨的过程。你说我们会离星空越来越近吗？会啊，我们不是有宇宙飞船了吗？那我们能摸到星星吗？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1周岁生日快乐。 我相信有一双手把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相连，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我相信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 首歌曲，一首来自于张杰叫做《仰望星空》，一首来自华晨宇叫做《寻》。其实我常常在想，我是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我做的好像不仅仅是让你听到我的声音而已，我做的更多的是希望你借助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多人都会因为一句“我懂你”感到非常的温暖，每一个人都希望被懂、被理解，渴望被在乎的人关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朋友之间都会相互的倾诉自己的心事。当我们作为倾听者，我们常常会在对方倾诉的时候对朋友说我懂你这样的话哈。我们会认为这样可以表示对对方的理解或者是关心，也是和对方进行了一个互动。那其实我们对于沟通交流的理解有一种不自知的误区，我们认为对方说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马上跟着说我懂你，是一种同理心，是一种照顾对方感受的表现。可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对方真的感觉到我们理解他的感受了吗？他的反应有什么变化呢？其实他们往往没有真的感到被懂。可是有人会说，他看上去情绪低落，心情不好，我只想要告诉他我是关心他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互动啊，难道我不需要表示吗？在遇到朋友倾诉的时候，我们常常着急地说我懂你，或者安慰他，或者提建议来表达我们的态度和感受，我们认为这样可以给到朋友帮助和关心。当我们着急说出我懂你的时候，看上去是为了互动表达，其实这样会妨碍交流的过程，影响对方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可能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就不会常常地说我懂你了吧。我希望我每次讲话的时候，我说的事情都能够让你深切地感受到，啊，这是多么强烈的一种归属感啊，那样一定会比我懂你来得更有价值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招新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Coldplay 叫做 Up and Up， Let's check it out。 Up and up Down upon the canvas working in a meal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pick an Irish field Up and up Up and upBird soaring high, but the flood is in your blood. It's in your blood. Underneath the storm, an umbrella is saying, sitting with the boys, it takes away the pain. Up and up, up and up.Up and up, up and up. You see the fires there in every seed. Angels in the marble wait to be free. Just need love, just need love. When the golden is rough, see the gold.Get it pain when you think you had enough. Don't ever give up.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来自于很酷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啊，今天是我们一周年的生日派对，已经进入尾声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将近9:30的时间了。但是你现在依旧可以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留言互动，说说你今天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拿到了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是呢跟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你真的只想分享一些你自己的故事也是 OK 的啊，欢迎来跟我讲话哈。我觉得生活当中需要我们自己去营造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给自己买一瓶红酒 然后晚上泡澡的时候喝一喝哈，或者是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给自己买一个小蛋糕，比如今天我在北京青年广播过生日的时候呢，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好利友派啊，觉得好像也是吃到了蛋糕一样。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持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生日派对，大家好，这里是朝夕音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袁娅 Vian Clani， 这首歌叫做浪漫主义。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别人眼光不在意，人和猫都天生爱好奇，在这悠闲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的不可代替。流浪纽约巴黎，收集水杯硬币，还要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别走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对人生目的的追寻可以分为刻意和不刻意的两种，众里寻他也可以理解成对理想的追寻。表面上的行为活动是表面行动，内心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则属于内涵。虽说有诸内而行诸外，但很多时候不容易从外在的行为来窥视内心的世界，尤其是一般的俗眼，只看到表面不知内涵，就得不到真实的一面了。看人如此，读文艺更如此。刚刚这段话来自于作家蔡澜，我决定活得有趣。活得有趣呢是一种境界，而蔡澜先生所说的看人如此，读文艺更如此，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深的思考。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来自于今天一岁生日的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接下来这首歌就来自于丢火车，歌曲就叫做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真话还鲜艳，世界像忧郁一样伟岸，沉美到夜晚，还剩下些许的时间。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生命里总有遗憾，祝你生日快乐，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让这最好的一次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 割舍，难以割舍。太多的事没有做，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祝你生日快乐， 火车生日快乐。在小的时候我有尝试过从大人那里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答案，但是结果总是失败的。比如说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念书啊，他们回答只有好好读书以后才能得到一份好的工作，过上好的生活。然后我又问什么是爱情啊，他们说哎，你现在没必要知道，长大以后你自然就明白了。我再问人为什么要活着啊，他们就不耐烦了，说人人都是这样活着的，你不要总是想这些乱七八糟没有用的事情。少年时的那种赤子之心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非常多的好奇和期待，哪怕在追求答案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失望，但天真的我们仍旧怀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无所畏惧的活着，仿佛自己就是动画片里的超级英雄，只等待一个契机的出现，之后呢就能肩负着改变世界的伟大使命。

路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化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我总是想着你的脸，我总是想着你说的每句话，钱包里放上了你的照片，这样我走到哪里都能够看见。火车上看着夕阳的出现，多希望你能够在我的身边。你会不会在下一个终点，你会不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这里又快到了冬天，想要你的手放在我兜里面，总是担心别人会约你出去，电话不停打给你。我总是不停地在想你，尤其是在深夜里。我总是不停地在想你，又到年底，我深深地祝福着你。脑子里全部都是你，我在吃着你最爱吃的东西，我要把你那份也吃下去，这样也许能缩短我们的距离。送你的礼物全部寄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你那里，我要把自己也送给你，这样我每个夜晚都能陪着你。我这里又快到了冬天，想要你的手放在我兜里面，总是担心别人会约你出去，电话不停打给你。我总是不停地在想你，尤其是在深夜里。我总是不停地在想你，又到年底，我深深地祝福着你。哦，哪里，不管在哪里，我一点都不会放弃。哦，想你，每天都想你，我想的就想见到你。我总是不停地在想你，尤其是在深夜里。我总是不停地在想你，又到年底，哦，不停地在想你，尤其是在深夜里。我总是不停地在想你，又到年底，我深深地祝福着你。 刚这首歌来自于隔壁团乐队，叫做想你非常的甜啊。想你，长到成人之后的年纪，回过头来再去思考年少的这些事情，发现自己能给出的答案几乎也都是非常苍白的。所以我这才明白，当年大人语气当中那种包含着不耐烦，里面带着一种羞恼的成分。也许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都得到过差不多的答案，而在长大以后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始终都扑朔迷离的，所以人人都选择了忽视和遗忘，随大流而活着，不再妄图去挣扎和寻求结果。 但一旦人停止思考和发问，活着这件事情就变得容易起来，又因为太多的同盟者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现世安稳的错觉，保持着自欺欺人的状态，一生很快就自然地过去了。但是我想问问你，你愿意这样吗？来自蔡健雅，叫做 Chill Up， 紧接着五月天，一颗苹果。 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夜的悲哀，忍住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总爱心中充满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也祝大家生日快乐，因为是你们陪伴我们一起走了一周年。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非常奇怪又非常离奇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总会在这一年里面带给你好的坏的，你可能觉得这一年好像也没做什么就匆匆而过了，但是回过头去发现他给你给了很多很多东西，可能是你想要的，可能是你不想要的，但是这些东西都将成为你未来路上的宝藏。我记得我之前来到电台面试的时候，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的来路决定你的去向。之后发现这句话在我的生命当中越来越验证着，你的来路决定你的去向。希望你现在的坚持都能够变成你未来路上闪闪发光的那颗星星。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招新音乐，今天节目就这样啦，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见。 时间如果可以倒流，我想我还是会冒起来坐坐，反正就这样吧，我知道我努力过。我想到遥远遥远的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曾这样的活过。哦，遥远遥远的以后，天长和地久的尽头，应该没有人能抢走我永远的感动。总要有一首我的歌大声唱过，再看天已辽阔，或者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或者其实很好，再吃一颗苹果。See that shooting star tonight. Will your dice look by the same constellation that you and Jupiter conspire to get me? I think you and the moon in that tune got right.